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琦。今天是7月1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